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殿，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浙江卫视漂亮的房子今晚迎来本季的收官时刻，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吴彦祖将携手筑梦小队为此前给予他们帮助的老姚修缮屋顶，将漂亮房子的理念用实际行动带给当地老乡。综艺节目《创意中国》今晚继续在北京卫视播出，在本期节目当中，陈冰阅读北京乐多港假日广场和再生医学材料等三个项目将登上创意星球的舞台。协议中国2017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画院中国画作品展正在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参加此次展览的青年美术家共80人，参展作品共计160件。透过展览，观众能更细致地了解青年美术家当下的状态，以及作品当中呈现出青年独有的活力与创造能力。张大千艺术展本月16号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5个单元，展品共100多件套，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艺术历程。其中既有张大千的代表作《龙泉寺简书图》《华山云海图》等精品佳作，也展出了其收藏的《陈洪寿右军龙额图》《石涛长安雪界图》等重要古代绘画珍品。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本月31号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将集中呈现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艺术，以及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社会风貌。参展的103件学院派艺术精品都来源于世界闻名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和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西南中国茁壮生长的力量四川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汇报展正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4号。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随着轨道交通新线的开通，地铁常规限流车站情况发生微调，全路网约 26% 的车站会在不同时间段拥挤度报表。近日96座车站发布各自限流时间，比以往增加了20多座。记者从市食药监局了解到，去年本市清理无照无证餐饮单位12000多家，下架有食品安全风险的零食6.1吨，查扣销毁问题牛羊肉近30吨。据了解，本市正在完善垂直加属地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建立了200个食品药品安全社区联络站和1000个社区监测点，为市民提供食品安全检测服务。本市城乡居民医保已经开通了网上自助缴费功能，参保人可以通过北京市社会保险网上服务平台自助缴纳2018年的参保费用，缴费第二天社保卡就能正常使用，无需再等待集中扣款日。睡眠与健康息息相关，北京市卫计委介绍，目前北京睡眠不足和可能不足的居民约占 25%， 其中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的情况比有的地区要严重，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课外的学习负担以及不良的睡眠习惯可能是主要原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上午，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了零星小雪或小雪，预计午后本市将逐渐转为多云天气，能见度尚可，对户外活动较有利。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云泽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你做好准备接受原力的挑战了吗？ 哎，这个周末我们很多人都要去当星巴克啊。 这说了两件事情好像都不搭。一个是我们先解释一下，不是说演员原力啊，说的是原力觉醒的原力。 原力觉醒，原力就没睡啊。 然后还有 星巴克，就是看星巴的人们， 哎， 就是星球大战八啊，我们简称星巴克啊。 星球大战第八部最后的绝地武士， 嗯， 终于来了。在北美那边已经有不错的反响了，我相信很多星战迷们已经等这一天等了很长时间。 对，这个星球大战啊，这个在中国影迷的心中，当然也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位置的啊。 嗯， 但是我觉得怎么比也比不过北美影迷，是吧？ 对， 是怎么说来着？这个星球大战之于美国影迷，就相当于《三国演义》之于我们，是吧？就是自己民族的小说，是吧？ 是，如果说我们老提到说北美它的文化的这个底蕴，或者它的时间、它的历史并不是那么的长、那么的厚重，但是呢，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的东西出来。星球大战就应该是他们在创造性的作品当中举世闻名的一个系列。 哎，这个星球大战呢，我的唯一的就可以说是这个比较久远的一种回忆吧。 嗯， 我小时候应该看的那就是我们当时引进的第一部哈。而且不是在电影院里看的，那小时候没有那个看电影的环境嘛。 你小时候那80年代 还是？对，80年代、在电视上看的啊。电视上看到这个星球大战，就前面的感觉这人长得奇形怪状的啊。反正当时也按照我们这个传统理解嘛，那个蛤蟆精啊， 妖魔鬼怪都出来了， 那个什么青蛙精啊，是吧？哎，最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哎呦，这帮人拿着灯管在这打仗。 我都能猜出来后来你干了什么事儿 啊，自己 就是 把家里灯管拆了，跟小伙伴们在这比划 啊， 非常危险。非常危险， 看见那个头顶上那日光灯啊，只剩个整流器了。 哎，哎，那个就是叫怎么说，这小男孩嘛，这个星战文化留下来就那么一点印象。 对，刚才 什么故事记不住。 赵亮这么一说，是不是换回了很多朋友跟他同样年纪的、同样年代的朋友们的一些久远记忆？ 嗯， 激光剑包括原力这些在星战当中无处不在的元素，还有那些暴风兵啊，还有绝地武士等等等等， 嗯， 是不是也能勾起你的回忆呢？那今天我们就着星战八这样一股原力的风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星球大战的前世今生。 哎，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星球大战第八部它的预告片。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星球大战八》啊，它的预告片。首先得做一个叫做什么呢？电影层面的一个辟谣啊，这么说，就是那个人家那个宝剑呀，不是灯管，是吧？也不是像很多人， 你多大才知道？ 哎，也不是像很多人去诟病他的，叫什么呢？就把它理解为啊，就是激光。啊， 对对对， 或者什么 俗称一般都说的激光剑了， 激光剑， 其实它跟激光还是 光束，不是。这个比较官方的解释是什么呢？说这是叫一团等离子体受到很强的磁场作用，被束缚成了剑的形状啊。所以激光剑是不恰当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美国版的这个打神鞭啊，捆仙绳。 天哪！ 怎么样？ 好， 是不是跟我们中国神话有一个 经过你这么一解释，他就接地气多了啊？怎么那么土呢？ 你看这捆仙绳，他们也是那个神奇女侠，他们也有一个， 对对对对， 是不是发着亮光的那个啊？咱理解这样就行了。 既然你提到了神奇女侠， 啊、 提到在这个北美电影史上或者全球电影史上，《星球大战》它的地位真的，可能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所有的那些系列电影。尤其提到的是科幻作品或者是超级英雄电影，没有一部能跟星球大战它的地位相比的。 嗯， 星球大战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可能我们接触呢是比较晚，但是早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1977年，当时的整个世界的形势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当时的美国的经济没有那么好，当时美国人生活在他们那个刚刚打完越战之后， 嗯， 一种很颓废的情绪当中， 嗯， 所以这部电影在探索太空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也是很多影迷啊对这部电影它的诞生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标志。 对，那么除了是这个票房大获成功之外，虽然它拍摄起来是历尽艰辛哈， 哎， 真跟我们《西游记》差不多，对吧？ 卢卡斯也是受了罪了， 哎，那么除了是票房上的成功，那么《星球大战》这第一部最终也是在奥斯卡之夜斩获10项提名的7项技术大奖啊，当然这也是整个星战系列当中这个奥斯卡奖获得最多的一部。那么从那儿之后也就开启了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系列啊，那么这已经到了第八部了。那这第八部我们说其实有很多的路人呢，或者说是想转粉的朋友们都不知道从何看起啊， 嗯， 有必要啊回顾一下这第七部讲的是什么内容，对吧？那我们请出一位高手好不好，就是 哦， 这个此人呢、啊，甭管多长，他都能用几分钟把这事儿给你讲明白了。 哦， 哎， 阿莫， 阿莫，哎，我们来听听古阿莫先生用他独特的不喘气儿的方式啊、 嗯， 来给我们稍微讲一下，哎，《星球大战》第七部， 上一部 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在前六集中，剧情已经从第一代的男女主角死掉前生出第二代的双胞胎小小男女主角，然后小小男女主角加入的革命军干掉了大魔王，让他的宇宙皇朝灭亡，各星球得以恢复自由不受奴役。而第七集也就是这一集时，小小女主角跟她在前六集认识的好心路人生下了儿子，简称为第三代男主角，并交由小小女主角的哥哥，也就是现任的正面原力觉醒的绝地武士领导者第二代小小男主角来训练。但后来第三代男主角被灭亡的宇宙皇朝的后代想一统天下的一统天下军团的首领新大魔王吸收，加入了邪恶原力，还杀光了第二代小小男主角其他的徒弟。于是第二代的小小男主角难过的躲起来隐居，并将自己所在星球的位置标志在一张特殊地图上，交给对抗第一军团的革命军保管。你说隐居了，干嘛要留自己所在位置的地图是吗？啊，孔子不是说过吗？躲起来就是为了被人找到啊！此时新大魔王正派第三代男主角带复制人大军来进攻革命军的一座被打爆基地，抢特殊地图。他们要找到小小男主角后杀了他，让绝地武士的血脉彻底消失，这样就没人能阻止他们一统天下了。又在幻想哦，只要想一统天下就一定会被阻止好吗？这是规定，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哎，刚才我们听了一点儿古阿莫先生啊，他来讲的这个《星战七》的故事啊，虽然没有听完，这实在是也为大家考虑啊，因为如果我们看视频的话，其实还好，因为它有画面和字幕啊。来做这个帮衬啊， 你不会觉得他声音特别烦？ 确实，因为他把很多的气口都剪掉了，是吧？觉得这人说话不喘气儿， 机器人。 他倒是很精神，我们听着累啊。另外提醒大家呢，其实我们也有这个比较方便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电影爱好者来解说的啊，比如说1到7、1到6啊， 对， 这样的这个《星球大战》大概讲了一什么事儿？我觉得先来看一看这个故事梗概，确实啊，对于这个系列电影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啊。 对对对， 所以不要对人家这种解读电影做什么抨击了啊。您 各有各的方式， 哎，你想进入这个系列呀，还真得先稍微听一听 啊。真是这样，你刚才说到这部电影，其实它的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于很多星战迷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代名导们。我指的是电影界的人来讲，这一个《星球大战》系列对他们的影响和启发是相当大的。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啊，说《星球大战》在一开始第一部诞生的一个背景，那是一个好像大家伙都，特别是北美的这些朋友们、影迷们，都似乎看不到什么好的科幻作品。但是在这之前呢，得转折的来讲，在这《星球大战》诞生之前，科幻电影是有一定市场，但是它属于一个小众市场。你看当时有些什么电影呢？2001太空漫游，人猿星球， 对， 这样的作品，其实有很多人都说那个时候是在科幻人在干嘛？是在反思，就是老是科幻在那个反思圈里头出不来，但是星球大战一下给爆发了，他把这个整个的世界观扩大到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宇宙的边缘，所以一下脱离地球了，这一下就给了很多导演启发，其中包括谁呢？我要说到的几个人啊，你一听这就如雷贯耳的名字。雷德利·斯科特，异形的诞生其实是受到了《星球大战》的启发。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斯纳伯格，当然他跟卢卡斯是关系比较好了。后来我们知道他诞生的一系列的其他的作品，也是从这一点开始。我要说的是，当时的异形和这个斯纳伯格的那个ET， ET 其实是跟星战差不多时候诞生，但是斯皮尔伯格说他其实那个重心一直没有在自己的电影上，他一直在关注着星战的发展 啊。 然后无数的导演从那个时候开始受到星球大战启发，才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科幻大作。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从科幻电影这个领域上啊，这个好莱坞还是领先于世界的，对吧？ 我还要说一个人，詹姆斯卡梅隆。 哎， 詹姆斯卡梅隆那个时候据说还是干嘛？是卡车司机还是干嘛的，是吧？就看了异形之看了这星球大战之后，他说人生找到目标了， 是 后来才有了你几十年之后看到阿凡达。 所以说这个西方电影的这个科幻这个积淀啊，我们说电影界的这种积淀它是由来已久的。 对， 所以我们要是从科幻电影的领域去学习，或者说甚至是去媲美，咱们也不能操之过急啊。我们真的得是实打实的、脚踏实地的，有这样的电影文化的积淀，也才能逐渐诞生这样好的导演，这样有经验的制作，以及包括就是对这一类电影喜欢的观众群，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啊，这是来自《动力觉醒》这一部当中啊，这个非常重视中国市场的《星球大战》啊。 你是说的是《原力觉醒》？《 原力觉醒》对，找到了我们炙手可热的小鲜肉明星鹿晗演唱的这首推广曲，叫做《原动力》。心跌倒，天 今天我的终于生效，今天老师我的记号，给你五秒用心思考，要不要让我稍微 to you right now。 Tonight I'm gonna rock this place, shake it to the ground now, wanna feel the AOA。 听到节奏就出招，用星光带动呼吸的许可，是永恒是多存在的最爱的 我们听了一首原动力，来自鹿晗啊，为星球大战这个原力觉醒来演唱的这首推广曲。星球大战可以说是这个北美的热度啊，以及包括咱们这个中国影迷对他的喜欢呀，就造成这个系列无论如何都得拍下去，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制作人们也是下了大功夫了。那现在来说，我们说我们对于星球大战的期待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最起码从视觉的这个角度上啊，一定不能输于任何一部这个商业片， 起码你前一部你不能输给他吧？ 哎，那我们说这个前边有七部了哈，不算那外传，就是前面七部了，七部好啊，七部成诗嘛，是吧？ 嗨、 哎，史诗级嘛， 你这说的 这哪跟哪？ 给这系列都不吉利 啊！这不是带七有很多嘛？他跟七标上七七年开始上映嘛，对不对？ 啊，也倒是 啊，七七年上映的这个《星球大战之新希望》和《帝国反击战》以及《绝地大反转》，实际上这个是后传，就是在故事发生的时间上、啊、 先拍了后面的， 先拍了啊， 返回头去拍那个前传 的，哎，就是这个99年上映的《星战前传》，这个就是一二三， 对， 是这么拍的， 就是先拍后三部、 啊、 再拍前三部前传、 嗯、 是吧，然后接下来又是三部曲、哎、 对，可能他们也不是故意这么想的啊，就是拍着拍着就是这个故事就写成这样了、啊、 从一开始来说卢卡斯可能有一个宏大的一个宇宙观、 嗯、 但是呢到拍的时候、 嗯、 后来我觉得在这个前三部的这个出现啊，也是给了很多影迷就一开始那个渴望啊， 嗯， 得到满足， 嗯， 然后后面的这三部我们知道就是今天为止我们看到的第八其实还有第九部在后头等着的啊、 嗯、 这个后面这三部呢据说在14年当时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嗯， 那简直就是让人很多人就发狂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圣迭戈漫展， 嗯， 那个漫展每年如果是要出现新的东西的话，它会是预示着这一年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科幻作品的焦点。那么在当年的这个漫展上，星战的那几个形象出现，就是那个暴风兵， 嗯， 绝地武士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喊着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星球大战。后来那一年不是美国总统他不是发言到最后，白宫讲话到最后，他说那个各位拜拜了，我要去那个看星战了。 影响力多大呀、啊？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不愧被人称为说这美国的三国演义是吧？ 他培养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他可以在这个角度上，在这个电影成为共同话题上啊，找到大家的一种共鸣啊。好了，那么今天上半段的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啊，星战当中的经典音乐啊，这个经典音乐太多了，我们先听一个《帝国反击战》这一部当中的经典音乐，它在我们最熟悉那个星战音乐的基础之上呢，做了一个主题的延续和创新啊，同样也是在奥斯卡上有所斩获。好，我们来听一听《帝国反击战》，咱们一会儿下半段继续聊《星球大战》。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万和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偏南风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4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泽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 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广告资讯时段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今天是周末版的节目，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周末咱们跟大家一块儿啊，在电影院外面，咱们也来接下来观赏一下这个星球大战给我们营造的一个瑰丽的世界。 嗯， 星球大战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只能是在很多很多资料当中跟大家去蜻蜓点水，看看您心目当中的星战是不是跟我们能产生共鸣。 对，这一个只能是做一些片段的时灵了、 嗯、 因为这个内容实在是太庞杂了啊，甚至这个故事的逻辑关系啊也是比较复杂。 对， 就不给大家盘点这些细节了，具体的这个故事线了，我们就说说这种文化氛围吧。 嗯，其实他就想说花边。 嗯，嗨，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告诉你，其实说到这个星战，我说花边啊，你是说不是说它的周边？ 嗯， 就星战的这个周边，它太厉害了。各个领域，就是从这个不管是北美市场、欧洲市场啊，包括这个咱们中国市场这边，都是赚了大钱的。 对， 你知道我这样的，哎，我这样的跟星战迷啊都瞧不上的这样的啊， 嗯， 我家里那电视机前面摆着暴风兵、绝地武士等等的几个形象，你知道什么吗？ 嗯， 乐高玩具。 哦， 乐高那小人儿， 嗯， 就是小特别小那种。 嗯， 哪儿买的呢？就是因为参观乐高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嗯。 我认识的不多，就这几个是我认识当中特别醒目的。 我以为是门票呢，不买不让进啊。 你就说它的周边多强大。 对，这个星战文化是一个基础文化啊。说你爱看电影吗？是吧？爱看科幻电影吗？ 嗯， 那聊聊星战吧，是不是？你这星战聊不上来，那您还看什么科幻电影？ 还有就是我作为一个旅游节目的主持人啊， 嗯、 半个主持人是吧？ 嗯、 啊，那个我也曾经不止一次提到在北非的一个拍摄地。 嗯， 就是我们一说星球大战拍摄地啊，哪儿。你要到北非旅游，在突尼斯，在摩洛哥，你都可以看到，就是如同是外太空某一个外星球一样的那样的场景。 嗯、 那竖个牌子就告诉你，这就是当年星球大战在这拍。 嗯 啊，那是著名景点。 对， 说到这个星球大战对我们中国电影的影响啊，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流行的这个电影文化吧，这个影响其实也是非常巨大。就在去年我们有幸是得到了一部星球大战的外传啊。 哦， 对， 有咱们中国人参与 的。对，这个外传呢简直让我们实现了某一种梦想，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说中国演员参与到好莱坞这个大片当中呢，不是打打酱油啊，他也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重量不是很大吧，是吧？你看这很多好莱坞大片，有我们的女明星参与了很多啊，或者是有这个客串的啊，这样的。 除了几位特殊的人物，他们的系列，比如说成龙系列，比如说李小龙系列之外， 那是另外再说。 对 啊， 但是在科幻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星战》的这个外传，这应该叫《侠盗一号》是吧？ 对，《侠盗一号》。《 侠盗一号》里面这两位啊，真的是很出彩啊。 对，这个甄子丹和姜文啊，这两个人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那也是举足轻重啊。而且这二位呢，在这个《侠盗一号》当中呢，他们的戏份非常的合适，就是就怎么琢磨来着，就特别适合他们本身的这个定位啊。看来这个美国导演啊也很研究我们中国人这个观影的口味啊，实实在在的是做了一次完美的结合，角色进行了一个完美的嫁接，可以这样讲啊，就看着让人比较舒服，也挺过瘾的，是不是啊？东方的神秘，还有这个姜文特有的这种霸气啊， 对， 都给我们呈现在这个星战的文化当中了， 算是合作的比较理想的一部。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啊，《侠盗一号》当中专门有这场戏，是既有甄子丹又有姜文啊，非常的好听好看。 你带他们去哪儿？ 我要带他们去关押他们的监狱。 他要带我们去。 闭嘴，你要再啰嗦我就好好收拾你。 囚犯由我们接管。 不用了，只给我正确的方向就行，我能押送他们，我已经押着他们走到这儿了。 把他们带走。 等等， 你去哪儿？ 你不能带走他们。 你待着别动，我们要检查你的系统。 检查我的系统？我完全可以自己检查自己，谢谢你的好意了。 让他们走吧。我说让他们走，原力与我同在，我与原力同在，我无所畏惧，一切都是原力的意志。 你站住别动，他看不见，聋了吗？我说了你不许动。 这脚没事吧？你差点打中我。 不用客气。 全部消灭，还差一个。 他是我们的人。 是自己人。 谢谢 卡斯亚，抱歉我打了你。 回船上去等候我的命令。 他是绝地？ 这里没有绝地了，只剩下几个傻瓜就像他。 原力保佑了我。 是我保佑了你。 能带我们见索格瑞了吗？ 不能，不能，我的托斯蒂亚，我也没打电 话。好，刚才我们听的这个片段来自《侠盗一号》啊。这个《星球大战》这个电影呢，这个系列电影啊，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很多人看完这个七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呀，虽然说也情怀满满啊，但是也好。”就是跑不出这个好莱坞很多电影的套路啊。当然我们说了，它一定会遵循这个叫商业片的某些这个叫类型化类型片的规律啊，这肯定是遵循。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呢，你要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啊，就是商业片它你看到的某种俗套，其实正是它要强调的很多它的元素。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星球大战系列当中能看到什么，能够看到一个主角的成长啊，能够看到这个科幻元素，能够看到他不断的去接受挑战啊，甚至是这个内心的一种逐渐的成熟啊，有一种哲理性的思考。这些东西你在很多的 这个好莱坞的影片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也正是他们的一个立足点啊，就是这种故事的玩法，而不断的他的做法就是为了不断的鼓舞人心。 嗯，尤其是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套路的话，如果你看过那个《侠盗一号》的这种外传，其实这外传好像还有啊，还要继续。 嗯， 这个外传里面它就显得跟那个正传，它真是它有意识区分开来， 对， 它就不一样。而且我听说的一个消息是说，接下来还要再拍一个，就是这个三部曲完了啊。 嗯， 我们知道有叫新三、老三，还有一个后三是吧？ 后三。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三部曲 啊， 又要开始 哦。 那么这个三部曲开始呢，又跟前面完全不同，他讲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故事了啊。 嗯， 那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么多的这个333加起来啊，这么多的星球大战的系列影片，如果说最大的功臣是卢卡斯的话，你不如说他背后这个工业光魔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 说当年这个卢卡斯在成立工业光魔之后呢，没钱啊，卢卡斯那时候拍片子还不行呢，就是新锐导演啊。 嗯， 然后那个他跟福克斯去谈的时候就要了$800万， 嗯， 70年代$800万啊，敢给啊， 嗯， 啊，给了之后，我是听那个资料当中这么说，说他一分钱都没把这些钱用到别的地方， 嗯， $800万全投进工业光魔， 是吧？ 不是那时候演员是不是特好欺负是吧？所有的钱花在这上头，就这样这个工业光魔慢慢成长起来。你要知道，我们后来看到那么多的科幻或者是那个战争的大的电影啊， 嗯， 工业光魔在这个好莱坞的历史上是什么样的作用？ 对，包括在2002年的时候，工业光魔是，这个抛弃了胶片设置，采用这个数字摄像机。 嗯， 当时其实也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星战的这个，当年的那一部啊，这个前传二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对， 就是从这个至少从这个观影的效果上来看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啊。星球大战这个外传《侠盗一号》的一首推广曲，萧敬腾演唱的《决绝的信仰》啊，这是一首 MV 当中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甄子丹非常帅气的展现了自己的钢琴技艺啊。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绝的信仰，终点就在前方。就算失去方向，在梦想不会说谎，勇敢拼一场，决绝的信仰，身上在前方，考验坚强，只有走上战场，宁愿骄傲的受伤。 好，张总，我们又听了一首歌《决绝的信仰》，来自《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嗯，说到这个《星球大战》系列呢，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力，今天看来已经非常大了，因为真的是因为这个好莱坞它的电影跟咱们的合作，对吧？ 嗯， 包括《星球大战》这个文化的延续，其实它已经成了一个人类共有的这么一种财富了。 对对。 那我的小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它比较闭塞哈，我老看见说中央电视台哪天要放那个《帝国反击战》，那个时候特别高兴，没看着。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有一动画片，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星球大战》。我说：“哎，动画片《星球大战》。” 哎呦， 看看。后来一发现，哎，跟我十年之后再看《星球大战》不一样呢，不一样啊，就是不一样，完全是两个故事。 只是叫这个名字， 有一个美国动画片，就叫《星球大战》，是咱们中文译成《星球大战》，其实人家叫《Mercury 一号》。 哦， 哎，你一点印象没有是吧？ 没有印象。 就是我，如果跟我同龄的朋友，我念几句，你们听听是不是？当时你们也看过这个啊？ 嗯， 怎么说呢？在遥远遥远的未来，黑心和他罪恶的军队为了控制整个地球而发动战争，他们唯一的对手是科学家詹姆斯·查格尔博士和他的精锐勇士，他们在一起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在一起就是 Mercury 一号。这是当时那片头， 确实不是《星球大战》 啊。我是，这是确实是个插曲啊，这小时候误会了。 嗯， 但是说到《星球大战》呢，大家记忆的点不一样。刚才赵亮子一开始就说了，可能你记住的是当中那些，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叫等离子什么玩意儿来着， 能量柱啊， 对，能量柱就是那个激光剑啊，俗称。然后有人记住的是绝地武士， 嗯， 有人记住的是原力。事实上更多的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来自星球大战当中不可或缺的主旋律。 对，这就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和符号。 所以特别感谢约翰·威廉姆斯为《星球大战》创造了这么不朽的旋律。到今天为止，我知道很多后来拍《星球大战》的时候，都找这个不同作曲家来说，你们给这部片的配乐，大部分的作曲家是拒绝的。 嗯， 他们拒绝的只有一个理由，是说我的音乐不应该出现在《星球大战》里。 哎，对， 这就应该是约翰·威廉姆斯。 哎，好了，那我们就伴随着这样的音乐声结束我们今天的四点游戏。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继续去做星巴克啊， 好， 我们去看《星球大战》吧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